妈来到底，那要讲我感情，我是世界第一顶，是缘分是注定，苦寒破梦来杀敌，不惊风不惊阴，有情有义的好兄弟。 每一次当爱在靠近，感觉他在紧紧地抱住你，他骚动你的心，遮住你的眼睛，又不让你知道去哪里。每一次当爱在靠近，都好像在等你要怎么回应。天地都安静，唯一不安的是你的决定。 传说中你为爱甘心每个钱，我也可以为 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 九六九听资讯， 经典九六九一起听资讯，我是主播云奇。受良好天气影响，2018年元旦三天小长假期间，出游人数将达到1.35亿，比去年同期高出1500万。2018年元旦期间呢，居民出游意愿强烈，1.35亿人次出游将带来国内765亿元的消费收入。2017年度中国正义人物候选人复出名单正式出炉，来自检察、公安、消防、司法、法院、社会等领域的30名候选人入围。近日，英国国家档案馆内数千份关于该国20世纪最具争议事件的政府文件在公职人员取走后消失。随后，英国国家档案馆宣称文件已经遗失。巴基斯坦商业中枢卡拉奇自3月以来推出女性驾驶粉红出租车服务，预计将在年底前扩大车队并进驻其他城市。为了保障冬奥会、世园会、新沿高速、沿崇高速平原段，计划将于2018年年底通车。京张高铁计划于2019年年底通车。同时，2022年冬奥会延庆赛区8个赛道自动气象站已经布设完成。北京世园会、中国馆、国际馆、生活体验馆3大主要建筑场馆的主体结构将实现封顶。到2018年年底，园区将完工并启动展陈布置。未来，北京世园会将被打造成永久性的万花之园。好莱坞科幻动作惊悚片《移动迷宫3：死亡解药》确定于2018年1月26号登陆中国影院，这将是2018年第一部与北美同步上映的好莱坞大片。 天，九六九始终在你身边。九六九报天气。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经典九六九，我是每天早起偶尔熬夜全年无休的天气主播林奇。今天是12月30号星期六，不回你消息不是因为我高冷，而是因为我手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记得天冷一定要戴手套哦。今天北京市最低气温预计-5度，最高气温5度左右，西北风3到4级，天气多云转晴，空气质量优。夜间到明天的气温呢为-5度到4度，而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只在4度左右。接下来是北京各区天气，看到的是朝阳在-5度到5度，大兴区在-6度到4度，丰台海淀在-5度到6度左右。汽车需要3分休7分养，就是基本常识，特别是在冬季更要注意汽车保养。加上元旦假期已经来了，如果临时汽车出现什么问题的话，就会影响你的出行，影响心情。车辆冬季最需要保护的呢就是心脏、发动机，你应该检查标号是否低温，有无缺少或者变质，选择一款好的机油可以最大限度养护发动机。每个品牌呢都有相对应的油品，要选用适合冬季的优质复合油，如果到了或临近规定的换油时间，一定要尽早换掉。今天是元旦假期的第一天，你今天计划去哪儿玩了吗？民俗体验园你去过吗？北京的民俗体验园呢很多人都去过，而在河北村这样的民俗文化体验园，园区设有民俗文化展馆、农耕农事体验园，还有青少年拓展健身基地、动物养殖体验基地项目，采摘休闲在这里都可以得到满足。 这里比较有意思的是园里还喂养了羊驼和小兔子等动物，和呆萌的羊驼合影，还可以体验亲自喂养小动物的欢乐。在这里可以一起堆雪人、打雪仗、飙摩托。 除了这些呢，园区内还建设了老县府，使游客能够亲身感受古时县府的威严。体验园里有老人难忘的回忆，有小朋友快乐的体验，有青年一代扶老携幼，尽显温馨和谐的家庭氛围。以上就是今天的九六九报天气，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见。九六九报天气，关心天气更关心你，传递最新玩乐、美食、活动信息，一站式解决周末假期去哪玩的宇宙难题。欢迎各大旅游局或景区与我们联系，节目资源互换及合作，请拨打0105175-2200。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着急用钱，每天东奔西跑准备材料，还是带不下来，好困难呐！ 那是你没找对平台，直接找顶呱呱，只要你有按揭房、自建房、按揭车、社保、公积金等等都可以带，所有手续顶呱呱全部搞定。 还有这种操作啊？怎么联系呢？ 拨打电话52514-40，微信公众号搜索顶呱呱。 我是六人游定制旅行网的潮汐，我承诺六人游专注为家人和朋友提供定制旅游服务，无购物，无自费，不跟陌生人拼团。定制旅游请下载六人游 APP。 景区发展缺资金，景区缺游客，景区想转让，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强大的媒体平台，专业的营销团队，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咨询合作热线13301125069，13301125069。 Thank you. 夜里竟一起了解他，失败过那用怕，即管说吧，共于苦恋中找点潇洒。深夜里将一起暗恋的他，互倾诉不应关闭嘴巴，终于也会更迟将苦诉吧，忘于孤清里自怜自挂。像你这般深爱他，心里只得一 九，我是安悦 DJ 银奇，欢迎您锁定九点时段的早安听北京。2017年还剩下两天的时间，回顾这一年，你有什么想对自己说的吗？你还有什么事没有完成，想要延续到2018年呢？你今年完成旅行计划了吗？对他表白了吗？小孩子的成绩有没有变更好呢？不多想了，反正今天是假期，我们还是听音乐吧。今天就来盘点一下2017年比较值得一听的歌。因为冬天呢，众歌手都忙着发专辑，音乐发烧友的耳朵们真是有福了。最近林俊杰在12月份发的新歌《伟大的渺小》，暌违2年的回归作品。林俊杰细腻感人的声线，给予所有渺小的灵魂不断探索宇宙边疆的力量。来听听这首歌。 心脏的狂跳，化解界限不被了。

只剩你没拆穿我，在处心积虑中就是不关己，哪来的勇气，我就是不灰心，我且爱且走，其实在等你，是仅有的默契，你会不会也错过，我没有把握。 这里是经典九六九，我是爱音乐 DJ 银奇，来给大家盘点一下2017年度最值得听的歌。刚才播放的阿妹的《连名带姓》，你还喜欢吗？实力天后的歌就是不一样。今年从《明日之子》走出来的毛不易，不知道你认不认识？他可以说是华语歌手中的一个奇迹，连薛之谦都称他是歌手圈里最怪的一个人，怪咖。但也正是他用才华鼓舞了众多草根音乐人以及每一个在梦想道路上蛰伏的人。就在今年12月份呢，毛不易献唱电影《卧底巨星》推广曲的《感觉自己是巨星》惊喜上线。这部电影的主演阵容也是众音乐大咖，像陈奕迅、李荣浩与李一桐，让我们对这部喜剧电影呢有了更多的期待。来听一下电影里的这首歌吧。 感觉自己是一个巨星，每个人都爱着我，有钱又有名，所以每当生活让我想死的时候，对自己说巨星只是在扮演平民。有时候我感觉自己是一个巨星，年纪